是个不加不减脆弱女子，时常怕梦醒时，习惯了孤单，再没浓情蜜意，我的心中世界无生事。我是个喜欢专一决断女子，同时爱很坚持，就算很清楚你是如何愿意，始终羞于过往的心事。可知我已付出许多爱情，不想纠缠不清，也许别人没法会明我的心。脆弱女子，时常怕梦醒时，习惯了孤单，再没浓情蜜意，我的心中世界无新事。我是个喜欢专一决断女子，同时爱很坚持，就算很清楚你是如何愿意，始终羞于过往的心事。可知我已付出许多爱情，不想纠缠不清，也许别人没法会明我的心。 当我